Hello， 大家好，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咁记住，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咁大家记住嚟买啦。 第二节大匪看天下，咁啊上一节咧就讲习近平大胜啊，咁啊厉害，咁啊呢一节都系讲关于中期选举。有啲人话而家佢咧美国已经一个国策嚟噶啦，民主党咧啊打人权牌嗰、那个。最新嗰个女议长上咗去，一样咧睇人权睇得好紧，到时咧都系会不停咁搞中国，可能更狠。咁咧特朗普即系而家两个互相喺度比拼紧啊，所以咧中美贸易战啊，习近平点做都冇用，一定要打到你投晒降为止。第一，习近平已经系投咗降噶啦，啊，听我上节所讲你就明噶啦，上一节。习近平是投了降，咁你哋话系咪真系所有我哋香港或者美国啊或者大陆嘅分析呢吓？咁、啊、我可能睇嘢咧，即系有啲角度唔同啦。话翻俾大家听，因为我而家想做节目咧，做得多啲角度啦，多啲讨论啦。吓、啊，民主党赢咗众议院。咁有啲人话佢会全力啊，就同呢个共和党呢合一呢就狂抽大陆。我唔系咁睇。第一，中期选举完咗之后，下一个选举，下一个选举就系总统。大家都要为选票嘅。虽然而家话成个国家对呢个中国或者对共产党习近平领导下嘅共产党系基本上咧系好即系情绪化又好，或者咧系积极对抗又好，或者咧觉得佢厌恶都好咧，可能系，但系民主党佢哋点都系要考量选票。如果我同你完全一样嘅话，咁我下届即系嚟緊呢一届两年后仲选乜 Q 总统呢？选乜嘢总统，我问你啦，仲选乜嘢？有啲人话民主党有边一个人出嚟选啊，有边个得啊，咁当然有啦，就系、是、之前嘅纽约市长彭博。佢之前由民主党跳咗去共和党，跟住退咗党，跟住上一次话出嚟选，跟住话未系时候，跟住咧喺上年佢重新加入咗，好似上年定今年年头，即系始终都系功课做得唔足，睇完就水过鸭背，对唔住，我下次再做得功课多啲。呢、這个人重新加入民主党，而呢个人。做纽约市长嘅时候系做咗十二年，系最长嘅，应该十二年，系最长嘅三届。佢嘅民望系相当高。第二，佢亦都系一个做商人，佢嘅身家累积，即系佢嗰个财富累积系比呢个特朗普要强。其实你可以话两个人咧，基本上咧嗰、那个背景一样嘢，好多系好相似，但系彭博。冇特朗普啊嘅缺点。咁点解佢会加返入去民主党， 因为要选总统是要预早一年之前入了党才能够提名，所以彭博入了来两年后，我现在跟你讲竞选总统舍他其谁，而他们已经心目中民主党是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在这里，我现在跟你共和党怎样可以完全大家整合去对付中国，这个就是我提出的观点。大家都要选票，我为什么我能够赢你选票，因为我跟你不同。那你当然讲啦，那你可以好多的是啊，医保法案啊，纳税啊，通俄门啊，那你亦都见到特朗普啊，今日亦都出嚟讲啦，你哋试再查通俄门，我就想办法呢就查你哋嗰个通讯门。大家玩斗大，如果身冇事嘅就唔使讲呢啲啦，係咪啊特朗普。但係嚟到呢一刻喺度，你亦都冇能力，冇能力，三权分立嘅情况底下，你亦都系冇能力可以令到弹劾到特朗普。点解呀？即系众议院就系做检举嘅，而判嗰个就系参议院，咁你点会赢？系共和党嘅人，所以特朗普冇讲错，共和党大胜，即系守到尾门，而共和党人亦都想办法，唔系想办法，而基本上共和党已经系变咗特朗普党啦。因为特朗普呢两年嘅政治操控，佢基本上系赢晒所有老一代或者传统保守嘅白人所有嘅票啦。即使大斗啲州份，系咪啊？讲到影响到咁大，但主要大斗生产嘅斗嘅州份，全线都赢。你就睇到特朗普佢哋嗰啲人点样信佢，呢个先至系我见到嘅形势同埋个目标，佢哋嘅目标。民主党上场重新执政都好啦，即系唔系对唔住讲咗，唔系重新，即系重新赢咗呢个众议院都好啦。佢好多嘢，一来佢本身成个党。嘅民主党系一个自由派嘅，佢哋睇嘅嘢始终同共和党有分别。喺一啲价值观上高咧，佢哋唔可以做得好尽。即使佢要搞中国又好，搞习近平都好啦，佢一定有啲嘢会有分别。而呢个分别就系中国共产党嘅救命草。而未来习近平。同特朗普都会坐低埋倾，咁我相信特朗普佢睇嘅嘢喺呢个时候，既然成个国家而家分裂咗，即系之前就两个佢话事啦，其实不嬲都系两个话事，即系人一边。咁而家呢次失去咗众议院嘅支持，佢唯一要连任嘅话，佢只会。本身習近平放个利俾你啦，剛才我都讲啦，让咗一啲利益俾你。冇错啊，希望好好地傾，但係你冇忘记喎，如果我唔喐你，民主党喐你，我咪好样衰係咪，咁我梗係想办法加强更加对付你，我先至能够令到我嘅地位更稳固㗎嘛。所以习近平本身就希望呢次其中选民主党能够喺一个叫做众议院赢翻嘅，求人得人，佢真系啦，得到咗。但系你会呢个结果，因为唔系特朗普一言堂，喺呢个时候你可能更加难打，因为民主社会选票大晒，选票。就是可以影响晒所有任何嘅嘢。呢个就係极权国家同民主党，民主个国家嘅分别。 所以習近平剛才我上一節講勝利開心，但是到這一刻真是未笑到最後，因為即係討論啦，如果習近平是搞得掂，民主黨讓利俾你嘅，咁特朗普手段更加辣，更加對付你更加辣，因為我要爭選票。如果民主黨對習近平一樣窮追猛打嘅話，同共和黨聯成一線對付你中國共產黨，你都唔死一身散。所以呢條究竟係救命繩啊，嚇定係吊頸嘅，真係唔知道。嗱，短短地啦，講呢兩節，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